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天打冷战不打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终于坐回来了的徐冉， 是吧？ 刚大家是不是没听清啊？ 你重新给大家报一下名，你谁 啊？我是终于坐在于浩旁边的徐冉，不容易啊，跟于浩老师搭一回档啊。 一回档 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 啊、 来吧，给各位介绍介绍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 各位，我们这儿呢是 FM98.2 AM927 双频为您播出的，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 嗯， 而且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呀，是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的。 是， 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啊。 嗯， 在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各种直播的画面和情况了。 是，还可以扫我们这个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加入就可以。 这里这里，人没看怎么知道扫这儿啊？ 啊，对， 你得先说让人 家 看， 对 吧？ 是能看的那就是直接扫就行。 哎，可以的啊、 嗯， 智商回来了 啊，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参与。直播活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谢谢。 来介绍老朋友， 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老朋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老面孔了。首先是相声演员叶鹏，欢迎欢迎鹏鹏 鹏鹏，还有丁满呢。 来，我们来欢迎一下青年导演加编剧徐冉。欢迎徐冉。 大家好，我是徐冉。 你脸为什么也大了呢？ 懂了， 也这个字儿用的特别传神。 我就发现呀，我这个脸呀、啊、是越来 越 大 了， 那是末梢神经坏死把 上边 憋 大 了。 我的天，能不能行？ 太瓷实了，我们这个。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群口说的那个赵丽蓉的那个小品？ 什么哪段？ 哪段、 就是、 有我吗？ 当然有你，我们四个都连成趟了，好吗？但是那天好像不是徐冉， 我没有， 好像是洪泽，就是。宫廷玉液 酒，嗨、 哦，那 太有命，太有命， 难度太低，难度太低。 对对对对， 咱们现在说一下三遍的问题，这一条路嘛，真难修啊！这些年来没人铺，春泥化肥运不进呐、啊，村里的柿子娃娃哭，老百姓急的 娃娃哭，对 啊。 成了成了成了，话筒我关了。 拍人屁，拔大柱啊！ 那个话筒我够不着啊！ 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哎， 来 了， 来 大戏 了！ 今天邀请到二位我们的老朋友，主要是来给大家 还是小品的事儿、嗯。 对，还是小品的事儿。今天我们要围读的这个剧本的小品叫做《人在囧途回家的路》，嗯、但这个人在囧途不是那电影《人在囧途》，而是在《欢乐喜剧人》当中演的一小品。 对， 嗯、 是潘斌龙和佳佳、嗯、啊。 对，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是春节快到了，这个崔志佳、潘斌龙还有黄明昊这三个人打算一起开车回老家， 嗯、 但是没想到迷路了。这三个人呢，为了争夺指挥权，就在行驶的车上开始抢夺方向盘。你说是不是有病吗？然后呢，结果就造成了车祸，这一点都不奇怪，对吧？ 对， 车被撞坏了之后呢，也还不能开。 嗯、 那在等救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儿。结果这三个人就觉得，那算了，那腿儿回家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说完这个故事哈，咱们来推荐每日网剧，来看第一部，叫做《你好旧时光》，这是爱奇艺播放平台播放的，单日播放量2279万。 嗯， 这部剧它讲述了女孩于周周在经历了与陪伴一同成长的童年好友林阳分分合合，振华中学中的波折以及繁杂的家庭琐事之后不断成长的这么一个故事。一说起来这个上学的事儿啊，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啊、 就叶鹏来，咱们来说一说下集的事儿吧，说说叶鹏先生的高中。 啥 是啊？ 上回 叶鹏先生上过高中哈？ 对，我还 上 过 大学， 初中他也上过，对吧？大学 可以可以可以， 竟然也上过， 大学也上过， 十分出乎我的意料啊！ 哎，不是老叶那他比那个剧精彩，你来， 那也是是是，这个当时啊还有一个乐事儿、啊， 他上回讲给大伙讲的是那个藏桌子， 藏桌子， 把老师的桌子藏起来， 对， 藏老师桌子。 然后东东的问题，你知道吧？ 东东， 然后还就是锤后背的这个，这上回也都说了，你知道吧？ 啊， 还有一个特别可乐的事儿， 你给待会儿续一续 啊。对，这个先 提要。 对，就这为什么说东东这什么故事呢？我们班每天都要写班日志，嗯，每人都记，然后就大家伙传着嘛，然后一人一天那写，然后呢，后来这个活动就不能往下干了，为什么呢？老师叫停了。因为老师啊，有一天早上起来早自习，你听着，早上起来上早自习，数学老师正上着，班主任当推门就进来了。 班主任教什么？ 老师，您先等会儿，张老师吧，说张老师您等会儿，我有点事儿啊。你说，杜老师，我今天早上读咱们班同学的班日志，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 怎么了？ 我给你们念一念，当我的拳头落在某某，咱就说某某了 啊，就说于浩吧。 对，就比于浩吧。当我的拳头落在于浩的后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心情愉悦极了。这是谁写的？然后就急了，后来就再也不让记了。后来我们就下周我们跟每同学就夯了。 不是，哎，你们班主任特逗，哎，发现这事儿就只是不让记了而已，哎，是吧？就不让留下证据，是吧？ 不让记了。我们班主任还有乐事儿呢， 打了就打了， 你说 写下来。 你说上高三晚上呢都加课，你知道吧？你咱们都有这种经历啊，到高三晚上都加课，你加课呢？ 那叫晚自习。 晚自习，对，我们叫加课，你知道吗？ 成， 大家伙都饿呀。不，实在是不行，饿得不行。然后呢，就是其实门口啊有卖这什么烧饼 夹 蛋啊，什么酸辣粉，卖这东西的。你买着吃呢，老师呢基本上人也就默许，人知道学生饿，谁没事管你这事儿，你就别影响就完了。后来这帮人呢就开始演变，一开始就两三个人在晚自习的时候吃 啊， 嗯， 后来呢就发展到十几个人 啊，后来 就发展到二十几个人， 自己做是吗？ 我们班还大点，43个人、 啊， 后来发展到43个人全吃， 啊， 全吃啊，这不可怕，啊，老师干脆就给出点时间了呀，就让大家伙先吃， 啊， 倒也无所谓，这帮人谁也不去买去 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经历，每个班都有一个 愿意跑腿的， 愿意跑腿的同学， 嗯， 我们将其命名为崔，你知道这意思吧？你 这，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拳头落上的那个 同学。对，你大概知那意思。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呢，我们班主任晚上上晚自习，一进来之后，哎，今儿怎么没人吃那么乖啊？哎，那谁呢？谁呢？老师那个不知道。哎，这孩子干嘛去了？还没说5分钟呢，就听见楼道里发出沉重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了，当当当跑班门口。您都知道是班主任的晚自习，您就留神点，不行。敲门，当当当当，敲门，报告，进来。这位同学啊，人没进来， 慢先 进，右手这一大包子酸辣粉都先塞进来了，要不他错身进不来。买了整整42份，没给他自己买。 哎呦， 你知道吗？ 这同学你还联系吗？ 那后来他不联系我们了。 不是，有空你问问他。 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急了， 你们把人欺负成这样，要我也急。 我们班主任就说，我们班主任特别可乐。我们班主任不说我们吃东西的事儿吗？说那同学啊叫什么什么，谁谁，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是甘心当崔吗？我就问问你，你要干什么？你们。都谁让他买东西了？站起来！ 结果全班都 四人一个跨拳的，都坐下吧。老师更可乐的一点是，你倒是罚我们呀！不仅老师也糊里糊涂。张硕，哦，坏了，说漏了。 哎，向这位大同学致敬啊！ 谁？ 张硕， 你 张硕同学， 张硕，你给我，你现在你把这41份都吃了。不让你上课， 怎么变42份？ 42，说错，42。 没说给班主任留一份。 对，这太可乐了。我们这班主任太，哎呀，班主任也是，我们班主任也 思路很清晰。 40多份怎么？ 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回特别可乐。我们啊，语文老师啊是这个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就他等于带我们班的语文课。我呢跟他关系特别好，语文那会儿学的还确实不错，凑合。然后有一回上高三，全年级啊要开这个高考动员大会， 嗯， 哎，放广播呀。他得说呀，开之前呀，中午刚上课，早上下午刚上课，1点多钟刚上课，突然广播就响了。高33班叶鹏，高33班叶鹏听到广播以后，速到政教处。我就开始琢磨，我没犯事儿啊，今天我什么事儿也没犯啊，中午吃饭没捣乱， 没骂老师，没打同学，没搞对象，我还能干什么呀？没事啊，我就我们班主任 干的就不少了。 我们班班主任正好上课，我们班主任就傻了，你干嘛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快去呀、啊！我哒哒哒哒哒，我就跑下去了，由四楼跑到二楼，到那政教处门口，报告，进来。我进来，我们老师姓庞，庞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那个你听见广播吧？听见啊，走吧。 拿我是广播是吗？ 这就是我们要老师干的事儿啊。 哎， 就真的是拿你是广播， 真拿我是广播。后来等谁见着我都问我你犯什么事儿了，没有一个人不问我的。 哎、可以可以可以， 还至于说？ 可以可以可以， 这你还发现了，他比网剧有意思了。这部网剧叫什么来着？各位， 你 好，你 好， 旧时 光、 啊。 时光，我觉得这个编剧什么的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找找素材什么的，积累积累段子。 我说我要拍点那个，就是以后徐然要是真要是写校园题材的爱情方面，不要找我，捣乱的就找我。 老师，你收一条。 我跟你说，我上高一，我们班女生给我写一条，那、条呢就是。你 上面写什么呀、 就你有女朋友吗？就这么写这么一句话、人家一般拿着说要么你就回要么就别理人都可以、我拿着条都跟人告老师 真 拿着条都跟人告老师 你哎难怪、 真的是真的是、你感受一下我现在内心对你的那个 鄙视 更高 那天王哥在这更乐你知道我他说他自己你记得吗、 他说他 说我就是经过这个 他经过这一茬 青春期之后他最开始特别害怕、别人会给他写传条他就溜墙根跑、赶紧跑了别看着我、后来他就是青春期过后自己就觉得了不起谁写的我说你出于的目的是什么就谁自己这么自不量力不是你太自信了 哎不真的我跟你说原来有的小男生他真的他就不太会写这种东西的时候然后女孩对他的婉转拒绝这个时候其实特别见功力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刚收到这种条的时候就你又觉得不回吧断了联系怎么办但是你要回吧、你又不太好意思特别 希望是有 这个他不是他 爱慕的感觉 他是有这心的这正常、 就是你小时候你不太明白你自己的那种感觉你只是希望他别不喜欢你、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 但是你又不能跟人家怎么样 对 但 是 我想喜欢他 对、也不是不想喜欢他我有点忘了当时我的感受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张条我回了什么因为那张条竟然我被保留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人就 你不回人家吗 对你听我说嘛 他又单写了一张纸你别分析了你听他说 就有一小男孩上课传了一张纸 那小孩姓什么 整数 那我不能告诉你就是你我喜欢你就只写了四个字我喜欢那时候喜欢俩字还不会写还标的拼音你知道吗、就特别我就 是多大 呀然后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我整整思好了一节课我到下课的时候我给他回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回的是这样的喜欢不喜欢我随便你说到底有多随便 哦，挺棒的，挺棒，挺棒。 哎，这个这金琢磨，这个 真的喜欢不喜欢我随便我，你知道吗？这两张条我现在都还留着呢。那天在我的卧室，我找到了以后我就琢磨呀，我说 我 钱还怎 么 这么重啊？ 你想我琢磨一节课我让你琢磨一天 我到现在还没琢磨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琢磨没明白你知道吗太逗了哎呦大家上学的时候都这么故事 对对对对对老于有 我 你有吗 背写过 你背写过 我去没听你了 天哪受不了受不了了 我觉得应该写我想那包袱挺乐就是我喜欢收到知道了 行 你要不然你就是你一个人回一个 这一月 要不你让人给回我喜欢你你给人回一个啊行啊 看吧 怎么了 看你表现 哎我看你表现这基本上就等于答应了 对对 对 跟你说一会儿咱们下半身上还有一些 一会儿再咱们来说第二部网剧好家伙太难赚回来叫 碧 海 雄 心 还是不错的啊啊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749万说的是以交通运输部救援打捞局的海上救援力量为原型讲述了一群默默无闻的救捞英雄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故事哈比如说六名学生和八名渔民遭遇海豹在海上遇险十几条生命连同渔船即将葬身海底危急时刻救援船还有救援直升机赶赴出事海域进行了紧急的救援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剩下的故事我们在整点之后再来跟大家预报一会儿再见拜拜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的徐冉。嗯，这儿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双频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啊。只有周四是我跟于浩搭档，所以也欢迎大家格外关注这一期节目，挺难得的。 对， 嗯，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两个平台看到视频直播。第一个平台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 嗯，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找到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出现的一些画面的。你老瞎插什么嘴，没说完 呢。我怕你自己给自己捧着累。 哎，还行， 我先帮帮你捂了。 你捧的全在节骨眼腮帮子上呢，一句没捧上 去。是不是？ 对呀、 啊，他没给我留口啊。 废话，没留 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做。 多谢多谢多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来我们节目做客的两位老朋友。首先欢迎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甭客气。 哎，没人谢你啊！ 哦、是，怎么来这么一句就？那我们得说句谢谢呗。 对，谢谢老岳，你谢谢我， 我谢谢你。 话没点上那个啊？ 哦，在这儿等着。 留口了。 谢谢啊，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太谢谢。 好吧， 第二位不介绍了，就是。 大家好，我是徐然。 青年编剧导演徐然啊， 特别棒，我亲姐姐， 得过 5个一工程奖 的， 板车女孩。 什么女孩？板车， 板车女孩啊！嗯， 哎，您得奖那剧我没参与过吗？微剧舞的什么的， 这剧不找咱 啊，别了， 微剧有你们参与， 哎， 但是微剧不有5个亿啊？ 对， 就没获奖，就你们参与的都没 获 奖， 微剧获奖的， 那个他获别的奖，就5个一工程只有大剧 啊， 那些剧都是找那种 好长时间说了，你要拿那剧让我们来学习学习， 对，让我们排演一下嘛， 苦了就。哭好几回，你多好， 真的吗？ 合适， 没我们行， 让我 可以哭，可以。 那个故事太惨了，我觉得。 你玩的喜剧， 就是一个女孩，她的爸爸高位截瘫，只有脖子以上能动。 哦。 然后她奶奶是个盲人，她的妈妈跟她爸爸离婚走了，她从6岁开始支撑起了这个家， 就拉着拉着， 而且她不光支撑起了这个家， 有原型吗？ 她还用板车， 这是真事儿， 就真事儿啊，她用板车。从安徽把他爸爸拉到北京来治病，而且武警总医院还给他治好了。 哇， 这个小孩，你想从6岁到12，他12岁的时候把他爸爸拉到北京来， 这叫皇天不负有心，呱唧呱唧。 哇，真的好厉害！ 一般人，你想他妈都已经支撑不起来，都跑了，然后他就能干这么多事。 哇，太厉害！ 我们还把这个原型请到北京来，就真的今年才18。 哇，那他现在 还在北京的吗？ 他在， 他现在在安徽念护士学校呢。 啊。也是个不错的出路吧，我觉得 就是 他一定还 这样的孩子还能一直坚持念到大 学，我觉得很难得。 对对对， 而且 采访， 其实对于他这个家庭来说，他这个工作包括这个就业方向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对对，他就想回馈社会嘛，因为就是别人对他帮助很多，然后他也想将来能够给别人服务一下，就是这样。 啊，不行，眼泪下来了啊， 是吧？我那个故事感人至深，就是听的时候连专家都哭了好多回呢。 是吧？真厉害！ 那一定要拿来。 对，我觉得你也是。 我们好久没用过苦情戏了。 好的，没问题。 我最善于表演，你拉倒吧。 我们并不， 我看着你就觉得太 苦。我怎么讲？就是因为生活很苦，但是这个孩子特别的 积极乐观， 正能量。 哎，真的吗？ 对对。 他这好的东西啊，他一定是本身的素材本身，他一定要真实，而且 非常有那个震撼，就真的很震撼， 冲击也大。 就我们第一次见到这女孩16， 嗯， 然后我们今年才18。 嗯， 哇，就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还去到他那个村里， 嗯， 去采访。 那现在家庭生活怎么样了？ 现在家庭生活就是在政府的关怀下，那真是精准扶贫了。 嗯， 然后就 给他在学校旁边租的房子，就是学校一打铃他下来给他爸翻个身，然后翻完身之后还能回去上课。 哇， 就这么近。 哎，他爸爸不是被治好了吗？ 就治好了之后，就是 但高位 是 他，你想，不可能 站起来。他现在是上半身能动， 哦， 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原来是只有脖子。 哎，那现在他有自理能力了吗？算是有自理能力了吗？ 强一点吧，肯定比 就肯定就是自己能坐在家里，自己能撑起来坐在那儿， 那就了不得了，那了不得了。 对，那对于他来说，真的对于整个这一家人来说，都是了不起的希望了。 真的， 好的好的， 下回来一定带哈。 可以可以，我可以送给你， 别藏着别藏着啊，拿出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就说 那 个电子版， 不用，我那有刻好的。 不是，我们要 唯读一下这个剧本。好， 没问题，没问题。 你找一段适合 制版也有啊， 好吧， 这 找我，这找我， 对对，再找您啊， 我 演还是咱四？ 里面有一个人， 下周四好不好？ 什么人？ 下周四 有一个北京的男孩叫嘻哈宝宝，他觉得哇，你拿了他这板车，你是不是个骗子？然后 那适合他， 我为什么就得适合就这种角色？我为什么？这觉得林飞可以， 不是个好人，你不是个好人啊！ 但是这个男孩后来也是正面形象，他也得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骗子，因为这样骗人的人， 因为我就这样， 对 吧？ 对， 我走大街上揭穿骗子不是一回了。 哦， 举个例子， 色出演， 我真是这样。你 是因为 他是真的，然后你知道他是真的之后，你就给他网上发了好多那个帖子 啊，那还是好人， 给他募捐了。 我是好，那个你是乞讨，那个特别有，对对，咱说揭穿什么这甭说了啊。有一回特别可乐，在崇文门地铁站，我上来之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永远有一个拉坠胡的两位师母的人， 哦， 两口子他们在那，我家就跟那一过呀，我听他唱的东西，因为我曲艺工作者他敏感， 嗯， 我一听他唱的东西，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个你如雪的心术，这没劲了， 嗯， 他唱的是武松传，我就傻了，坠子叔的武松传现在已经绝迹舞台了， 哦， 快板现在还有，山东快书的也有，坠子叔的已经没有，河南坠，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就这味儿的 啊！ 我说这有点意思，我就站边上听，我就心我说呀，他只要但凡唱出二一本来，我就拜他为师了。 好， 后来我发现他只会那一段。 哦， 就但是其实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很难听的啊，但是确实那个东西已经失传了。后来我还这个事儿跟北京曲协还反映过 啊， 北京曲协 问人家， 对，应该去问一问，能不能给他挖掘出来？有很多地方的这种东西啊。那已经都失传了。 那你刚才说这什么揭穿这事儿， 他是盲人吗？ 那个确实是盲人。揭穿那事儿是因为在我们家楼底下有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的，今年大概我看着大概也60多岁，不到70，就是她明显啊，她就是她是个你说她是个乞讨的也好吧，又不像，因为她穿的并不破。 嗯， 你说她是个骗子吧，可能倒有可能。 嗯， 她干嘛？我观察的特别细致，因为我也没事干啊，就是。我从那一过呀， 可不得观察。 他不拦着我，他专找岁数大的人拦。 哦， 只要因为我们家楼底有很多岁数大的，都是一个院的嘛，对吧？他专找岁数大的，甭管说我怎么着啊，这反正我要去哪儿去哪儿，就大概这意思 啊，就那种。 后来呢，我当时呢，看见一两个我们院老头老太过去，当然虽然说没给钱啊，过去了，但是我突然想一问题，坏了，怎么了？我爸愿意干这事儿 啊， 我爸就特别愿意走大街上看见。乞讨的给钱， 愿意帮个忙， 我说这不行， 什么的， 我说这不行，我怎么着我也得把他轰走， 啊！ 我就过去，我跟他说，我说你干嘛来了？我这没事儿，我说你去哪儿？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去哪儿？我要去天安门，这更不能让他去，对吧？疯了吗？这不是？又是说的，因为我们家在西城法院附近，他说他要去西城法院， 嗯， 我说这就是西城法院，我说这样得了，我说我给你打一电话，咱们。求助于民警，然后他把你带走就完了， 啊、 他就开始跑。 哦， 你知道吗？ 这就有事儿了， 这就有事儿了。那说明他第一，他不是真有事儿； 啊、 第二，他肯定不是真有困难。 他说不定还有别的事儿。 对，他说不定还有别的事儿。 对。 然后后来我在我们家那附近看见过他两回， 都让你撵跑、 都让我撵跑了。 西城小英雄来， 不仅是嘻哈宝宝。 七个小英雄来，咱们说网大啊， 对对，说一个网大啊， 网大不错，哎，这网大不错，但是播放量100万，在腾讯视频，它 叫造梦师。你说我把它话筒关了不？ 不用不用不用 啊，好，再开一会儿啊。 这部剧讲的是一杯神秘的酒，让服装设计师陈子山意外的来到了100年前的丹阳城，正值是这个日寇强占丹阳，社会动荡，惊天阴谋也在悄然的酝酿当中。刚来到民国的这个陈子山呢，被警局误认为是通缉犯齐雨萌，被逮捕了。这陈子山发现百年 前民国的日期，深信自己不小心就穿越了。从警局被这个获救之后，他呢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是他在现代认识的闺蜜和恋人。然而说陈子珊还沉浸在穿越时空这种惊愕当中的时候呢，浑然不知自己已经阴差阳错的卷入一场针对亲日军阀廖明泽的爱国秘密行动。 哇，这有点，我有点还是没太看明白，怎么回事？ 我觉得还写得挺明白的。 就是那他到底是穿越了还是没 穿 越啊？穿 越去抗日的故事是不是？ 对，穿越去抗日的故事，其实有可能最后是一梦啊， 个人的理解能力吧， 造梦师嘛。嗯，你刚刚说什么呢？ 我说每个人对这个 听不见了， 或者理解能力他是有有 差距的， 有差距的，像徐冉这样的他就比较透彻，对，刘浩这样呢，他大傻子，我也行。 好吧，非常感谢叶鹏啊，你今天的戏份就到这儿为止了。 来吧，说第二部网大。 对啊，说第二部网大呀，咱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进入戏中戏这环节吧，好吧。 今儿戏还挺长的， 对 吧？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演的这个小品叫《人在囧途回家的路》啊，是一个小品。 哎，对，我多说一句啊， 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春节就要到了，崔志佳、潘斌龙、黄明昊三个人准备一起开车回老家，但没想到的是，他们仨迷路了。这三个人为了争夺指导权，在行驶的路上抢夺方向盘，结果造成了车祸，车被撞坏了，不能开。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倒霉事儿，最后三个人决定走路回家。你要说啥？ 你说吧， 我要说的就是，还让不让说了？我要说的就是，喜剧人。 我还以为他忘了。 不管是大胖的这些东西，还是贾玲的，还是麻花的，嗯，大家觉得特别好， 是 特别可乐。 就有些是 有很多人很不服， 比如 因为我们有些 你。 我是很佩服的。我跟他们解释过这问题， 嗯， 我说你们知道人家为什么这么好这么火爆吗？ 嗯， 你知道他们这些东西积累了多少年了吗？ 哦， 麻花的这几个小品他起码应该有15年的积累以上了。 怎么讲？ 就是他在15年之前，哦，这些小品可能在或许是整个或许是段落， 嗯， 已经在他的话剧舞台上进行全面的展示过了， 嗯， 他是很成熟的作品。大胖也一样， 嗯， 他们当年带领贾玲在西城小剧场的时候就已经在排类似的这些小品了， 嗯， 所以他一定是积累很长时间以后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实话实说也是为什么喜剧人这个节目通过几季下来以后就越来越没有一开始的感受好了， 嗯， 就在这儿，大家肯定都 是，就 是我们积累东西就这么多， 对，你一直往外掏，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样，就是相声演员也一样，我们积累了20个新节目，这20个新节目不够我演一年的， 就是 倒是， 就如果在大媒体再放大出来演，我这节目再好， 嗯， 也不够演一年的， 对， 那第二年怎么办？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 有枯竭啊， 它必然是枯竭，它喜剧手法什么它都是 很类似的，对吧？ 对，所以就是能不能让他别开天地，另创乾坤，自立一家门户， 嗯， 这个问题很严重。 是 比如说，就是我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需要像徐然啊什么，就这种的专业。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写一部剧啊，就是其实也是要，就比如说有钱财、 嗯， 调查， 嗯， 而且就是说实话，你写医生的剧，一般的没有专业知识，你还是要搭档一个专业人。 对， 也是这样的。你就看现在那个猎场的那个是电视 热播的电视剧， 姜伟老师以前他积累了多少年，就是他积累了多少年，他最开始他是编剧，不要跟陌生人讲话，绝对控制，黑洞。 嗯， 就是说他在警匪戏上他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或者是犯罪题材之类的， 嗯， 然后他后来做潜伏借枪，他在谍战戏上又有一定的积累，都特别好，是吧？ 嗯， 但是他现在去做时尚剧职场剧，你就发现哇，那些职场人的部分和那些男女谈恋爱的部分 他真 的 不太擅长的， 对，他就垮掉了。但是一到犯罪题材 马上， 然后一到动作题材悬疑的部分和潜，就是比如说他作为一个身份有污点的人潜伏在一个大公司啊， 嗯， 或者是作为一个猎头去猎别人，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嗯， 在这些桥段里他就好看，这是他的积累。 嗯， 然后离开了他熟悉的领域就垮掉。 对，这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任何一个行业其实 都 是这样啊。 对， 不是有一个一万小时这个定理吗？就是你任何一个行业你把它做满一万个小时，那你一定不说是大家，也是不错的一咖了， 专家了， 嗯，啊，对， 嗯，没错，理解理解这个， 来吧， 好吧，那咱们来了这小品，嗯， 来 到时候给我们分分角色。 行，就是主要角色就你们仨吧，其他我来啊，嗯。 其他就一句，那就旁 白。不，其他有旁白和潘斌龙妈。 哎，哎， 嗯， 小鱼潘斌龙， 你们三个演三个老司机。 晃 当， 哎，他那镜头怎么拿？ 三个老司机啊，嗯， 晃当了。 那我谁呀？我谁呀？ 你导航去， 你导航吧。 我导航，那行。 但是还有黄明昊呢， 导航不就是那个郭德纲那个感觉吗？ 不，人家是郭德导航 啊，郭德导航啊，郭德搞。 还有崔尔佳呢， 郭德纲导航。 崔尔佳你啊，我来崔尔佳呗，咱们俩人嘛 啊，咱俩人。 那走起吧， 来吧。黄明昊谁啊？黄明昊谁啊？ 黄明昊是徐冉吧 ，徐冉吧。 我是导航好。 行，你来导航 啊，行，好，好， 来，准备， 三二一，起光， 大哥。走错路了吗？ 哎，可不是咋的，这高速全封了，就这条小道能走。 我还是用导航吧。 欢迎使用郭德导航，前方路口请左转。 你导航得分听谁的，那郭德纲的话那玩意儿能信吗？那玩意儿 怎么不能信啊？前方事故多发地，坦克都被撞翻过。 别动方向盘。 两个人乱抢方向盘，结果咔嚓撞。 哎哎，要完了。哎呀哎呀， 看见了吧，这听你的，撞车了吧？ 腰啊，哎呀，赶紧看看少点啥吧。 哎呀妈呀，我头啊！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少点啥东西呢？ 我怎么也觉得少点啥东西呢？ 佳佳呢？ 佳佳，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开的车呀？不知道我在上面趴着呢，刚开出来15公里，我飞出去4回了，知道不？ 不把着点呢你？ 还能怪我呀，我在上边，就怪我。 两位大哥啊，别吵吵了啊，张家镇啊，这镇上啊肯定有修车的师傅，我把师傅找来把咱车给修好，咱再走呗。 行，快去吧。 哎，赶紧去， 别乱跑啊。 赶紧去吧你啊。 大哥，这家伙体格挺好哈，是吧？这冰天雪地的穿这点儿不怕感冒啊？ 咋的呀，我坐车里边暖和，我要趴车外边的话我也穿棉袄啊。你别说，你这么一提我还真有点冷了，我拿件衣裳去。 砰，本来想开车门，结果不小心车锁了。 大哥咋了？ 车门锁了。 大哥你是不是冷啊？ 你说呢？ 哎，对，大哥你看看我穿的这个棉袄，你看这个色系暖不暖？ 来抱一下。 哎呀，俩大老爷们儿抱一起不合适，你离我远点啊！ 你看这啥玩意儿啊？来吧，让我抱一下吧。 哎呀，大哥呀，哎呀，这样恶心，有点恶心，你离我远点。 你让我暖和一下，就一会儿、啊。 离我远点， 干什么玩意儿你？你干啥呀？你看哥都冻成啥样了，还整个鸡呢？哥都快冻成狗了。 来，妞，能不能慢点走啊，妞？哎，妞， 错了， 妞， 哥还不如 走是这个吗？ 来， 快点，快走 啊！大姐，留步啊！ 怎么的？ 大姐 啊，对，大姐，你这狗真可爱哈！ 好看不？ 好看。那啥，那个，跟你借件衣服啊。 不行，我帮不了。 求求你了。 不行。 我穿的太少了。 我有洁癖。 我就穿一会儿。 不行。 我买行不行？ 那行。 那你说这衣服多少钱？ 你看我这个衣服吧，挺贵的。 啥玩意儿啊？ 卖2000得了。 啥玩意儿2000呢？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一玩意儿一分钱一分货，懂啊？大雪天你上哪儿买衣服去？还想便宜？他的便宜，这衣服怎么样？200块钱。能穿吗？ 能。 你说啥？ 我大哥说能穿。 这两个人居然把狗穿的衣服给扒下来了。哎呀，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啊。 没听说吗？城会玩的。 哎呀，这家伙呀。 谢谢哥啊。 哎呀，暖和多了，给你钱。 不用了，这大雪天的我看你们俩也挺难的。能找着和妞妞一样尺码的男人更难。我送你了好不好？穿挺合身啊。 谢谢兄弟啊。哎呀，大哥给我看看。你别说哈，这身衣裳穿你身上，你这玩意人模狗样的。 上边气人呢。你说这家回的还整身狗衣裳穿上了。 等师傅啥时候回来吧。 这个时候僧嗖嗖的冷风吹了进来。 大哥，咱俩啊在这种环境下，这小风一吹哈，还挺吓人。 咋的？害怕呀？ 害怕什么害怕？我打小我大小伙我害怕这个。 还 我就是有点恐惧。 我跟你说啊，听说音乐能够缓解人的恐惧心理， 是吗？ 嗯， 哥，听说你唱歌特别好听，你给我来一首呗。 行啊，那我给你唱歌啊。 哎， 你也说了斋， 哎， 我也说了斋。 大哥呀，大哥，你换首歌呗，这歌越唱越吓人呐。你这个你换首这个节奏比较快的行不行？ 来，这不会啊，这。 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来到这个不，你别唱了。 干啥玩意儿啊你？ 越唱越吓人呐！ 你推我干啥你？ 什么歌啊这是？ 换一个就完了吗？推我那么狠？ 大哥，你换一首那个，那种就比较励志的那种歌曲行不行？励志一点。 来，预备，走。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打断一下。 咋的了？ 大哥，你别唱了，我现在不害怕了。 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没有啥比你更恐怖了。 哥，这叫以毒攻毒，你知道不？ 拉倒吧你。 呜，风更大了。 大哥，你这靠近点呗。 对，咱俩暖和暖和。 你这样。 潘斌龙躺在了崔志佳的怀里。 对，这样好，暖和。 我回来了。 还挺暖和的。 你说你俩这样子，上车里多好啊。 怎么的你这是？ 说啥呢？我俩在取暖呢。 取暖呢？取暖。 取暖呢？ 啊，取暖。 哎呀，大哥，我多心了啊！啊，对了，给你俩说件事儿啊，前面大雪封山了，这车呀是出不去了。我琢磨着呢，我把车就放这儿，搁年后我再回来取车。我把你俩的东西给你俩取出来，咱们呀就自己想自己的办法吧。啊， 不是，你把东西取出来，那我俩咋走啊？ 对呀， 都这时候了，就别咱们了，就是你们跟我啊。你们就自个儿想办法吧啊！我先走了啊，再见，后会有期啊！ 什么玩意儿？你说这是哪有你这样的人？ 这还咋回呀？这个 这家回的怎么那么闹心？ 哎呀，大哥，咱俩过年还回吗？你说过年吧，都是回家跟家人团圆啥的，咱俩是吧？咱俩造成这样，这不纯给家里人添麻烦吗？ 那要不咱别回了， 咱回北京啊？ 对呀， 走吧。 不是，手机响。 嗯，等会儿我妈电话，我接个电话啊。 你快接， 妈。 哎，儿子，你到哪儿了？ 我吧，单位上有点活儿，挺急的。今年春节呢，我就不回去。妈。 妈在呢，不回来了。就是你爸有点啊，你爸呀，今年。积极性还挺高的，要不单独给你爸打个电话好不好？ 那妈，要不这样吧，那个我跟领导请假，然后坐飞机回去，29我肯定到啊。 真的假的呀？ 真的，就在家等着吧，妈啊。 行，妈等你啊。 嗯， 哥，咱俩回还是不回啊？ 回呀，那爹妈一年到头不就盼儿子吗？ 你确定回啊？ 确定，走。 看。好精彩！ 怎么那么愿意当？那旁边还演上爸，这里边有爸爸的角色吗？ 我觉得 什么呀？ 添一点戏， 随时生发出来的，挺好的。 添一点戏， 就我就非常喜欢你这样的嘉宾，特别灵活，你知道吗？ 对， 特别灵活。 他没占你便宜，你那灵活，好，我这妈，哎， 答应的老痛快了， 贼脆上。 哎，我觉得今天那个你们俩配合的特别好。 谁？我俩啊？ 嗯，你们俩配合就是暖和那一段，我都有画面感了。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哪天是可以拿到舞台上去演的？ 哎， 那肯定的。我觉得这个要带上一些肢体的动作，可能会更好。 老于啊，我觉得我有一个建议，这帮游戏啊，应该在今年年底啊跟台里商量一下。 您说， 应该要排一个小品。 领导 放的， 领导听到了没？ 真的， 在哪儿放啊？ 你甭管在哪儿放，甭管是 你说在这儿就咱来一， 不是像去年的段小乐啊，广播过大年啊，你自己想去吧。 啊，好，这是好事。咱们其实有太多乐子， 你告诉你就这些小品排出来是很有意思的。 对， 而且咱们这表演区一直都没有用，你知道吧？其实咱们真的是可以准备一些可以表现出来的，对， 小鱼打滚， 有肢体语言， 有 动作的这种啊，咱们可以在表演区 还有动作戏 啊， 打个滚， 嗯，对，老于去，你不是。是吧？刚才那 行了，我穿的这衣服也不易啊！感谢各位 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极限游戏》。 我才发现你今天这个衣服上有个绿色的帽子。 天津玉扁， 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就得挂点绿。 好嘞，感谢听众朋友们，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感谢叶鹏，感谢徐然啊。 45分钟见。 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 我 于浩，他 是 徐然。 拜拜。